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0:04，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明清奇案系列。我们说历史没有真相，但残存一个道理啊。我们的明清奇案系列现在已经有14期了。我们的嘉宾呢是宝藏嘉宾，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五中的英语教师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五中的英语老师杨征。 那今天。那我们要给大家讲讲慈禧和光绪皇帝的故事啊。这个光绪帝应该管慈禧叫姨， 好几种叫法，叫姨也行，叫大姨也行，叫四大妈也行。 四大妈啊， 所以因为光绪的父亲是这个醇亲王奕轩，然后呢奕轩的哥哥是咸丰，等于他管咸丰叫大爷，咱北京话叫大爷，然后管他的老婆就叫大妈嘛， 就大妈大娘是吧？ 对对对、 反正是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的。 他的母亲等于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哦、也可以叫大姨是吧？ 对 那么他们两个啊，这个等于说是光绪很小的时候就进宫了， 4岁。 慈禧那个时候丧子之痛啊、可以说像作为一个母亲一样去照顾这个孩子，让他渐渐长大， 真是希望他结结实实长大。这里边啊，慈禧啊曾经在这个戊戌政变之后，当时他们母子的关系等于跟光绪的关系曾经一度很僵，然后底边大人看在眼里，慈禧给自个儿辩过白，他说你看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的，说光绪啊就怕这雷声响，一打雷光绪就害怕，所以慈禧说小时候那就真的是在我怀里头捂着他耳朵怕给他震着。 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慈禧说的吗？ 哎，可以，也可以是这么说 哦、关于这个这二位的死啊，谜团重重哈、 对， 咱们也今天接近历史的真相啊，当然可能历史根本没有真相，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回去哈。 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知道的关于光绪皇帝的一个生活细节，或者是他的自己的故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小强，小强呢还给大家留了一道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北京天坛哈、有回音壁，大家都知道，可能也去过。那么天坛以外还有一座回音壁，请问这座回音壁在哪里 ？A. 颐和园 ，B. 清西陵。C 明十三陵啊，您来猜一猜，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猜一猜，那一座回音壁在哪个位置？那关于光绪的死啊，也是清末扑朔迷离的疑案之一。 的确， 光绪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啊，这是在百家讲坛当中的一段录音，我们先来听一听。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归纳为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袁世凯害死说。袁世凯害死说呢，主要见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么在这个书当中呢，溥仪回忆到，他说他听见过一个太监叫李长安的，曾经说过，说光绪帝的死啊，是很有戏剧性的。当时呢，光绪帝死之前这一天说还是好好的，然后呢，光绪帝吃了一副袁世凯送进来的药，然后呢，光绪帝就腹痛不止，在他的床榻上不断的翻滚，最后呢，痛死了。这是呢，当时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袁世凯害死说。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呢？是慈禧害死说。这个慈禧害死说呢，主要见于《清史外记》《清拜类钞》 崇陵传信录等等这样的一些史料当中。为什么说是慈禧害死他的呢？说啊，慈禧在这一年光绪34年一直呢总是腹泻，身体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慈禧身边就有一些人啊进谗言说光绪帝不好，其中有一件事情呢让慈禧呢就非常的担心。担心什么呢？下边人说了，说皇帝听说太后身体不好，皇帝听说之后呢脸有喜色，就是面有喜色，这个让慈禧特别的接受不了。所以慈禧说了一句话，慈禧说什么呢？说我不能先而死，我不能让他呀死在我的后边，我让他死在我的前边。所以呢，慈禧命令太监李莲英下毒药把光绪帝害死了。这是很巧合的哈，因为前后相差20个小时嘛，所以大家这种揣测这种猜测都是很有道理的。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正常病死说。这个正常病死说呢多半见于正史，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德宗实录，也就是光绪帝的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多半都是持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是官方的说法。然后呢有一些私人的笔记和传述也说光绪帝是死于正常的死亡。其中有一个人就比较可信，可信性比较强。这个人呢是在光绪33年病重的时候，慈禧遍招天下名医给光绪帝治病，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杜中俊。 这是刚才我们听隋丽娟教授啊，他分析这个光绪的死因有三种说法。客观事实呢，就是在1908年的11月14号晚上，这个38岁的光绪帝撒手人寰。但是22小时之后呢，我们说掌控晚清政权半个世纪之久的这个慈禧太后也在中南海也死了，终年是74岁。就两个人走得离得非常近哈， 所以一前一后相隔不到24小时，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猜测。所以在1980年啊，第一次清理这个清西陵崇陵地宫，也就是光绪皇帝地宫的时候，当时这些专家们是想这应该谜团能解开的，所以就把一些东西进行了化验。可能那个时候技术手段没那么发达，所以当时测完了是没有毒的。 1980年、 所以这时候往后呢，史学界可能就更倾向于这个不是毒死而是正常死亡的这个方向这么去说。当然在2003年咱们国家修这个清史，重新编修这个清史的时候，还想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给搞清楚，所以当时就联合了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再加上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再加上北京法医鉴定中心，三方合作对光绪他遗留下来的发辫还有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的一些残片进行检验之后，就发现有一种物质含量是极高的，这就是砒霜。 三氧化二砷。 三氧化二砷 是吧？ 对， 就潘金莲给武大郎吃的那个。 对，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一定是中毒死亡的。但是关于中毒死亡其实也有若干种说法，就像刚才隋教授说的那样。当然第一种就是崇陵传信录还有清白列抄里边说是慈禧授意把他毒死的。这个当时在场有一个人有个回忆，这个回忆呢他讲给他后人听过。那么当时就说慈禧太后也处于弥留状态了，大家都在这大殿外边候着，看老佛爷这什么消息，有消息大家好赶紧办事儿。这个时候突然又有小太监端着一碗酸奶出来了，他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我给端过去。端过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光绪皇帝就驾崩了。 你看听到这儿哈，我们听众杜尚说，如果头发中有砒霜，这需要连续投毒若干星期才能有所体现。 所以我就觉得 不能说是剧毒，我喝一碗酸奶直接就 是 过去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啊，我们从这个清宫的一些档案来看啊，他并不是说在投死之前很健康的。比如说这个档案当时按阴历算的话，光绪皇帝是10月21驾的崩。那么在10月17号这一天，当时刚才这个隋教授说的有一位杜中俊的御医，他里边给这个光绪皇帝号脉，当时说的是这么说：腰酸腿疼，绵绵日久不愈，就腰酸腿疼好几天，根本就不见好，走路都困难了，然后整个肢体是非常软的，起不来身，再加上咳嗽气喘，各种各样的病症，然后甚至到什么份上，就这一宿甭想睡消停了。总是半夜自个儿给自个儿咳醒了， 吃什么东西都不消化。哎，这是当时杜忠俊给皇上诊完脉出来之后，他悄没声的跟身边人说了一句话，他说皇上这病啊扛不过四天。 哦，当时就有这样的诊断哈。 对，他说四日之内必有危险。 按说这个38岁的光绪正值壮年啊，这身子骨怎么这么虚弱？ 他身子骨是从小就特别的虚弱， 嗯， 的确是这样，可能也是遗传或者各方面的原因。从小其实他吃不饱穿不暖， 怎么过着这日子呀？ 所以就是说他是一个小孩嘛， 嗯， 小孩好多清宫里的这些机构啊，就对他糊弄事儿。比如说溥仪当年回忆他在清宫里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比如传膳，您说传膳归传膳，您哪儿那么快能做好那么多道菜、啊、所以御膳房总是把这些菜啊都跟那锅灶上先温着，小火先温着，您一传膳就给您端上来，离您近的可能就是昨天晚上剩的给您这儿温得了的，离您远点的可能都好几天前的了 啊。那光绪可是独苗啊。 独苗那也不行，这宫里边还特别怕他们吃饱了。 哦， 溥仪就回忆过，说他小时候这些太妃们从来不给他吃饱了，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在这个北海那块玩的时候，太妃说给你块馒头你喂鱼去吧，溥仪刚把这馒头拿过来自个儿吃了。 哦，是吗？ 哎，然后宫外都送食盒，溥仪一看哟酱肘子那不行，拦下这食盒上去就抢，这给孩子饿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从小啊他那个身体啊就不是特别好、 嗯、 十几岁的时候就腰酸腿疼耳鸣各种各样的病都找上他了。 哦，身体一直不太好。 对， 那俩人这关系呢？ 关系按说啊，就是现在有一些史料啊，他现在是这么表明的，就是在戊戌变法之前这娘俩关系还行呢，因为当时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了、 嗯、 亲政以后呢他住在故宫里头，老太后呢就跑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 就说这个我该退休了、 哎、我退休了， 退居二线了， 对，我上我养老院、嗯、我住两天去。但是这皇上呢还每天就身体尽管不太好，但是每天还得风尘仆仆的从紫禁城一直到西郊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去， 每天 也不至于每天啊，时不常的、 哦、 得去一趟。但是您想拖着病体，咱说现在您坐趟地铁或者开一车就很快就到了，那时候从故宫到颐和园那可相当远， 坐马车吧。 对对，所以这一趟可是很辛苦的。 是、哦、 但是他仍然坚持还给这老佛爷请安， 嗯， 然后互相派人问候，这都是那时候有记录的， 嗯， 关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戊戌政变之后俩人的关系就对立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儿对他俩关系有影响啊、 嗯嗯、 就是所谓的母子， 哎， 就是说在这个婚姻问题上。 婚姻问题、 哦。 所以其实上一回咱们都聊过了，这慈禧的亲儿子这婚姻他没如意。 同治啊。 对，同治皇帝他本来想选富察氏，但是慈安非得坚持就得选这当时同治那皇后。结果这个自个儿亲儿子婚事没主办成，我这儿又一儿子我得给他弄得了。 对，当时就那对婆媳就不和嘛， 而且 儿媳妇很厉害， 而且那个媳妇当时给慈禧留下了一句非常不中听的话，他说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您呢？所以慈禧就说我这叶赫那拉家我说什么我得找一个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我让你看看。 哦， 所以就必须从我这叶赫那拉家族出一位，他就看上自个儿的侄女了。 嗯，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历史照片可以看到的隆裕皇后。 隆裕皇太后、 嗯、 所以把这个侄女安排的时候呢，因为选秀我们在体和殿那选的五个人，一个是这个他自个儿亲侄女，另外的呢是这个江西巡抚德新的俩女儿。 嗯， 哎，你俩靠边站站边上，让我这侄女站中间。 C 位。 C 位，对，另外俩呢是这个礼部侍郎常绪的俩女儿、 嗯、 你们俩也靠边站。 哦、 哎、 这都姐俩一块选哈。 对，亲姐俩、 嗯。 所以五个人站在一块儿，哎，这叶赫那拉氏放中间，老太后这意思太明显了， 你就往中间的瞄，往 C 位上的瞄。 这话没说，没明说，光绪还问了一句、 啊、 亲爸爸这个还是您做主吧，我哪敢啊。慈禧当时说、啊、 客气了一下， 客气了一下。慈禧说哎呀你都亲政了，快今年年底你就亲政了，有什么不敢选的，这事儿今天就你办了。哟，光绪一看，难道有一线生机吗？ 顺坡下驴吧。 哎，那我就把这如意，因为当时啊，您选的皇后递如意，您选的妃子，咱们递荷包。 嗯， 把这如意举起来，奔着这个江西巡抚德新的一个女儿就去了。 我估计啊，这个颜值最高， 颜值最高。哎，奔着她就去了。结果还没走到一半呢，听见后边自个儿大姨说了一句：“皇帝。哎”那个时候不是叫皇上，太后一般叫都叫皇帝， 是吧？ 对， 我觉得要是太带感了。 哎呦呦，看来亲爸爸今天还是有旨意的。 好，走到一半，哎，这如意 没地成哈， 赶紧转身奔 C 位去了。 哦，这是明摆着的， 明摆着的，自个儿的表姐。 而且他俩从小其实就认识，关系 3岁， 关系挺好的。 小时候都不一定接触太多，因为光绪进宫的时候才4岁。 就是因为我忘了在哪个书上写到了这一幕啊，其实小时候就认识，这是一个表姐。然后隆裕皇后就是性格也挺好的，挺温顺 的。 对呀，这就是一个姐姐嘛。 的确，因为隆裕在他们姐儿几个里边是脾气最好的一个。 对，那你说有没有男女之情？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对，可能就是一个姐姐，但是没想到大自己3岁的姐姐今天成了自己的妻子了，所以好多人就认为光绪他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 皇上有爱情的婚姻也有， 但是呢，您看这事儿还没说完呢。这不德馨这俩闺女，老太后一瞧，这要留下，这肯定是将来的隐患啊！都给我轰走， 就看上那个是吧？ 看上那个轰走，把这常绪这俩闺女把她留下。结果没想到自个儿给自个儿埋了个定时炸弹。 这俩留下之后， 这俩开始没看上，但是这俩里头，咱矬子里拔将军，光绪就拔出一珍妃来。 哦，珍妃在这波里呢。 对，在这波里呢，所以把这珍妃就给拔出来了。 可是哈， 开始的时候跟自个儿婆婆关系还挺好的。 嗯， 这珍妃找老太后还都说点笑点什么的，越来这关系越僵。 因为他和光绪好， 跟光绪走太近了，老佛爷那亲侄女，那皇上不理行吗？肯定不行。 嗯， 所以太后 一看，这关系没法处。 对， 嗯， 所以有一次皇帝皇后一块儿看老佛爷去，这慈禧太后就问了一句， 嗯， 他住在这储秀宫嘛，他从养心殿过来，皇帝今天从哪儿来啊？你这不明知故问吗？知道从养心殿来，皇上说，儿臣打从养心殿来，你从养心殿来走的哪条路啊？都是有意图的。 嗯， 皇上说我就抄了个近道，我从这个小长街我过来的。老太后说你过来路上看没看有一宫门叫中司门啊？因为光绪说儿臣看见了，但是这中司门这字儿太难写了，儿臣也不理解，亲爸爸您给讲讲。慈禧赶紧说，中司其实是一种就是等于是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昆虫。 对， 咱们老祖先看见了，说这就代表着让皇家能够子孙非常繁盛，才保留了这个乾明宫殿的名称。 嗯， 你们俩呀得好好想一想祖先的教诲。 对，你是失职是吧？ 哎，跟现在这个好多父母一样，赶紧给我让我抱孙子，说白了就是。哎，所以说白了说半天再劝也没用，这俩人基本上谁也不理谁。 哦，这是戊戌变法之前的事儿。 之前的事儿了。而且这隆裕啊曾经有一次啊这个两口子吵架， 嗯， 吵翻了。 和光绪啊。 光绪骂他来的。当时隆裕就找自个儿这等于自个儿姑妈呀。相当于婆婆是自个儿的姑妈，这是不行，皇上欺负我。 就是皇上皇后吵起来。 对，慈禧就当时说欺负你，那你等着吧，咱们一块收拾了。光绪过来拜见老佛爷，拜见了半天，说半天，慈禧一句没搭理光绪。 这怎么说呢？反正一个外甥，一个是 给他晾那儿了。 哦， 哎，就是意思是说，你看你不欺负他们呢，来你欺负一试。 所以这家庭矛盾复杂， 哎，所以特别不好处。 哦， 的确是这样。 这个不好处呢还属于家庭范围之内的啊。 哎， 但是这个我们说辛亥革命之后， 嗯， 可能旁边有其他人在撺掇撺掇， 对， 是吧，在写点东西，在误会了，说这你这儿子要把你杀了。 哎，其实当时这个光绪是给这个康有为他们写了一个密诏，确实有密诏里是这么说的， 嗯， 说你康先生，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让咱们这变法又能顺利推行，咱们还不得罪老太后。 嗯， 结果康有为可能就觉得皇上可能有危险了，咱们得保护皇上，他就把这事儿啊慢慢就给发酵了，所以最后就成了皇上要逼宫，要把太后给杀了。 嗯， 所以这事儿传到慈禧耳朵里，他自然就不爱听了。 对，那谁都不爱听是吧。 当然这个事情过了之后，这光绪是为自己百般辩解，慢慢娘俩这关系啊， 嗯， 稍微有点缓和。但是后来1900年这庚子之变的时候，发生了另一起不快乐的事儿。 嗯， 这慈禧把光绪最宠爱的妃子珍妃他给扔井里去了。 这就是西逃之前。 西逃之前 是吧。 对， 就是咱们谁走呢，你就别跟着了。 就别跟着了， 嗯， 对，你就给我扔井里去吧，就这样一句话就让崔玉贵把这珍妃给扔井里去了。 对，这个咱们如果今天去故宫博物院参观，走东路是吧， 宁寿宫的最后一进有个珍妃井。 嗯，对，就往北走，一直北往北走啊，那个井，嗯，今天我们看觉得哎呀这个把这 井口小。 对， 对，就给扔进去了。 扔进，但是其实原来不是那么点井口， 嗯， 是能扔进去。 井口石是后放上去的。 对，边上有个小的小殿宇，那是后来瑾妃回来之后给她妹妹修的一个灵堂。 哦， 祭祀珍妃的地儿。 嗯嗯，但是慈禧回来之后可能又心理上觉得非常愧疚啊。 据说是 半路回来做了好多梦 啊， 害怕了， 又厚葬了人家啊。 对对对， 啊，这是我们说这两个人这个关系啊，从小到大啊。那么戊戌变法之后哈、啊 嗯， 这个慈禧就彻底控制了光绪， 对， 光绪成为一个囚徒了。 的确是。 我们今天去颐和园去参观的时候，还能看见当时光绪待的那个所谓的监狱哈、啊。 对，那个监狱 在颐和园的什么位置？ 您要是从颐和园啊，您从东宫门进来，进来之后呢，是他的主殿仁寿殿。 嗯， 那么仁寿殿啊，原本的设计，皇上退朝以后，从这仁寿殿下台阶走后门，这后门呢是一组假山。 嗯， 这假山特别棒，修的把后边那殿宇全都给罩起来了，您看不见，玉露先藏，这是园林造园的一种手法。 嗯， 然后您沿着这个假山啊，曲曲折折的，您可能想到《红楼梦》里那曲径通幽。 嗯， 走过来以后豁然开朗，您会看到一个三开间的一个大殿，这个其实就叫做霞分室。这霞分室是玉兰堂的东配殿，从这霞分室穿过来，您就进到玉兰堂小院里了。但是后来这霞分室就让慈禧太后修了一堵高墙给堵上了， 哦， 就为了防止光绪出 来。哦， 对，所以玉兰堂是囚禁光绪的地儿。现在您到里边参观，包括霞分室啊，包括它对面的藕香榭呀、啊，包括玉兰堂后殿后头有个爆煞，爆煞那几个小廊柱子和柱子之间的开间都拿砖墙给砌上。 嗯，就前出廊子后出煞，其实应该是 通的，对， 嗯，但是为了囚禁他嘛， 对，整个给关起来了。 哦， 当然现在您能从这玉兰堂两边能穿过来，这都是后来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我们把那墙拆了一小段。 嗯， 但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呢，绝大部分的墙我们现在还是留着的。 嗯，那等于说光绪就是在这儿死的？ 没有，他在那个瀛台死的。 哦，在瀛台死的。 对对对， 在这是囚禁了好长时间。 慈禧要来颐和园，光绪就得关这儿。 哦， 我走到哪儿关到哪儿、哎，也是挺惨的。 哎，这个我们这个好多听众啊，也发来了互动的留言。 嗯， 比如说小奥同学，他说，身处当时最优越的生活环境，却遭受着人间最悲惨的生活境遇啊，真是可悲呀、啊，很无奈啊。 嗯、 然后7373说，中司，哎，对， 中司门， 对，中司科的一种很像蚂蚱， 像蚂蚱， 像蝈蝈、嗯、因为多子嘛、 嗯、 所以古人就觉得这个东西象征多子，那有一个中司门，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能看到、 啊、嗯。然后这个8336说，光绪的一生其实非常的不幸，38岁去世的啊、 嗯、 当时慈禧是76岁是吧， 74 74岁啊。这个绍兴皇九也说一日五鸿门深似海是吧、 嗯、 还说这个珍妃卖官鬻爵， 哎，他干过这个事儿，其实 是吧， 老宫女回忆录里有这段。 嗯，就是后来哈，你很难就给一个人贴一个标签。 对对对， 就是他一面他特别可怜，他特别善良、 啊、对对对， 他可能都是多面的啊。 嗯， 那咱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聊关于这个明清奇案，关于慈禧和光绪的故事，一会儿见。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明代的，多大这有肉， 睁着眼睛啊。 嗯，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做一次声音的穿越之旅。 2022年，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儿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光绪皇帝离奇的死亡啊，其中还有一种推测，就是说这事儿可能和李莲英也有干系， 有干系。但是其实李莲英如果出自自己本意想毒死光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他跟光绪的关系其实一直混得还不错。 嗯， 比如说他们这个慈禧西逃回京的路上，在保定行宫里边住的时候，这李莲英得知啊，这光绪皇帝连一个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他就主动把自个儿那被子给光绪皇帝送过去了，以至于最后光绪回到北京，当时感慨了一句话，说呀，要没有李安的当年对我的帮助，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 这光绪帝命真是够苦的， 特别苦。 我们说这一皇上小时候吃不饱， 对， 这时候还穿不暖， 穿不暖，所以他这辈子活得特别的窝囊， 憋屈。 哎，真的是跟他父亲这性格可能也有点像，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轩这辈子也是窝窝囊囊。 哦， 对，一辈子就等于是老太后的一个忠实的奴仆， 这也是就是历史把他放在那儿了。 对，而且 谁在那儿可能也活得不舒展。 的确是，而且他那位置很尴尬，你想儿子是皇上，自个儿还活着，所以这位置就特别的尴尬，所以做事情特别小心，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自个儿那脑袋可能就搬家了。 嗯， 一直到死，还有一民间传说说自个儿那个坟地那儿有一棵白果树，边上就跟老佛爷说，您看这王爷这坟地上长棵白果树什么意思啊，王字上边加一白，您看念什么呀？慈禧当时说把树砍了。 啊，这个这是我们说光绪啊， 对对对， 光绪的死。 哎， 那么这个死之后的事儿，就是他俩这个死亡时间不超过22个小时， 特别快 啊。 嗯，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清朝的陵墓是清东陵、清西陵， 两处 啊，两处啊，这两处现在各埋着5个皇帝啊， 各埋着5个， 都在哪儿？怎么分的？为什么是两处？ 好，这其实是这样，最开始是东陵这一处，这一处您要再往上倒，这是崇祯皇帝看上的。 哦， 崇祯皇帝觉得十三陵这块已经没有风水宝地了，他就想在这个马兰峪这儿选一块，但是后来明朝就亡了，他也就没埋在这儿。后来这地儿就归了顺治皇帝了，顺治埋在这儿，康熙埋在了这儿，但是雍正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自个儿的陵墓单独的选在了西陵。 嗯， 哎，那么雍正埋西陵了，下一个不好抉择的就是乾隆了。 对， 埋哪儿？ 我是跟我爷爷在一起还跟我爸在一起？ 对，他如果埋在西陵，那子孙可能效仿，大家就都埋西陵了，那东陵就剩那个爷俩跟那儿， 顺治和康熙 太寂寞了 啊。 所以乾隆说不行，这个得想一个办法，咱们按照过去的这种招募制度，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所以他自己带头就把自己陵址选择在了东陵，所以乾隆埋在东陵、而且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亲自给自己的儿子也选好了墓地， 就 在西 陵，嘉庆是吧？ 对，你就必须埋这儿，出任何问题你也得埋这儿，所以嘉庆的那个昌陵就完全是乾隆皇帝给定的。也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昌陵最早的位置是乾隆给自个儿选的，最后留给他儿子了。 哦， 对，但是到道光就把这彻底破坏掉了。道光本来应该埋在东陵，但是东陵那个陵寝出现了渗水事件，所以他就把东陵那个宝华玉的陵寝全给拆了， 嗯， 挪到西陵重新盖起了一个新的陵寝。 嗯，我们有一道互动问题哈、就是天坛以外还有一处回音壁在哪儿？我们听众8336说在清西陵。 对、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吧？ 对，就是在清西陵。清西陵里边有一个昌西陵，这里边埋的是嘉庆皇帝的继后，也就是道光皇帝特别孝顺的那个老太后，在这儿埋着呢。那么这个陵寝啊，它属于前方后圆，它后边的圆等于是一个半圆。 嗯， 但是就是这种半圆形的墙体，让这儿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理现象。所以我还真是去过清西陵这个地儿，有一个好处就是游人真是挺少的，所以您在那儿可以真正体会到回音壁的那感觉。天坛我总觉得人特别的多。 对，如果特别吵的话，或者说旁边嘈杂的话，这声学现象你体会起来就困难点。 是这样，对。 陵寝是吗？ 哎，陵寝，对。 静啊。 对，所以在那个、等于是这老太后这宝顶的就大坟头前边、这位置是体会这个物理现象最好的位置。 嗯， 站在那儿您就特别小声音的说话，您的那个回音就会特别响的在自己耳畔。就好像自己戴着耳机说话那感觉特完全一样。 那比如说在西陵里还有没有这种前方后圆的这种陵墓的建制？为什么只有它这么明显呢？ 其实我在道光那个墓陵那儿，它也是特别类似，跟昌西陵的结构特别像、我在那儿也试了一下，也有一点点感觉， 但是就没有昌西陵这么明显。 您仔细看那个墙壁的这个，比如说磨砖对缝啊， 其实施工各种工艺都差不多， 肉眼看不出来什么， 哎，可能就是那个距离， 哦， 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的一些现象，物理就不太懂了， 哦， 哎。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讲过冬至皇帝祭天去元丘坛嘛，那个真正叫天坛，那个天坛站在那个天心石上，就是中间那块石头上， 哎， 你说话的时候，因为旁边还有栏板嘛， 对， 就慢慢的它声波回来的， 会回来 0.07秒，所以导致你就是你其实分不清你说话的声音和传回来的声音那个微小的误差， 的确是 就感觉啊，哦，这个就一照仅从实嘛，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和我在一起，我说话天就能听到， 所以昌西陵这种感觉更明显，我觉得我用言语都不好描述，大家真的可以比如说将来政策松一点了，到昌西陵去转一圈，因为它属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易县，站那儿说一句我就感觉， 哎，您不用描述当时的感觉你就描述当时的场景， 嗯， 比如说您是早上几点，是太阳光什么样，您站在那儿您说的啥 就说了几句，然后那个耳边就感觉三四个我 旁边有人吗， 就是我家人一块儿 啊，就是整个这个景区里头其实就仨人 啊，人真的很少， 然后就说了几句话是吗， 对，就我觉得在那儿体现或者体验这种回音壁的感觉特别的妙 哦，对，以后大家也可以去打卡。 对， 昌西陵的 昌西陵，这是最亮的一个景点 啊，哦嗯。昌西陵，他们有几处开放啊？ 开放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您要去这几个，其实也都算是特别红的地方。第一是雍正皇帝的陵寝，太陵，然后就是光绪的崇陵。光绪的崇陵，您是可以下地宫里看看的。 哦，他地宫开了。 对，因为1938年崇陵地宫是被盗掘了。 嗯， 哎，然后我们才能去这个化验光绪的这个遗体嘛。 嗯， 所以崇陵地宫可以去到里边看一看，它跟乾隆那个地宫比起来，真的是小了很多，而且包括这个地宫里边门板石上面的雕刻，那工艺就真的跟乾隆时候没法比了， 跟国立是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以去打卡啊。那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就是叫《大军阀》，就是到慈禧墓的那个电影啊。我们小强也找到了这样一段录音啊，这个是香港拍的， 对对对，港版的 啊，港版的，大家听一听啊，也挺有意思的，这里头有不少 bug 啊，对对对， 啊，也有不少知识啊，大家来一起来听。 老谢啊，什么玩意儿 啊？上面横的大字是21个，下块小字是5个， 写的什么？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后，光什么什么， 什么太后啊？ 哎，西太后嘛， 西太后我知道，什么什么西太后啊？ 什么西太后 啊？ 你问我 啊？ 我问谁去？切，来吧， 来啊！ 杨副官，哟，仪式开始，立正。 报告太后老佛爷， 今天我们弟兄们实在是冒昧得很呐， 罪该万死。 是啊，不过我们这群苦哈哈嘛，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 大家都僵了。 是啊，您呢是太后老佛爷，活着时候是万寿无疆，可是现在不是也僵在这儿了吗？ 与其大家都僵着，还不如大家活动活动。 是啊，再说太后老佛爷活着的时候享尽了荣华富贵，这死后嘛， 叫我们也沾着光嘛。 哎，是啊，借用您点身外之物用一用。哎，我们这可是奉命行事啊。 嗯， 您多包涵，别见怪， 对不起。 哎，开始。 哎，我们就把这录音拉下来了啊。 嗯， 这是一个电影的这个片段。 对对对， 电影就有演绎的成分嘛，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是不符合史实的。 对对，首先它不是在慈禧地宫里拍的，它在那个影视基地搭的影棚，明显能看出那肯定不是慈禧的陵墓。 嗯， 当然修的已经很逼真了。当然慈禧陵墓真的进到里边去，不像我们想象的七拐八道弯，没那么深。它就是从这个等于是墓道下去以后，下去到底就是一道石门。过了这道石门就是里边最核心的地宫，然后那儿放着棺材。 嗯， 很简单，因为它是皇后陵，它的级别并没有到那么高。 然后这里边其实我还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就说那什么什么什么太后那个，他是在棺材边上摆了一张慈禧的画像，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不可能是那儿挂了一张画像， 对，他不可能把照片挂在这地宫里头，而且挂的话也是挂在那个隆文殿享殿里边，在地面建筑里边他会挂， 他会挂这个像吗？ 会挂像， 还是 有牌位，其实 牌位其实是吧？ 对对 对, 对、哦。然后画像是不会挂的。 嗯。 然后这里边包括他这个地宫的结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整个起地宫的开棺材盖那仪式没有，那个时候都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孙殿英他们到了东陵以后，是驱赶了一波土匪。这波土匪本来是想盗墓的，孙殿英把他们赶走以后，就借着军事演习的地名，把整个东陵地区他戒严了。老百姓不许随便出来，然后他就在这个慈禧墓这儿就开始动手脚了。开始的时候半天没找着墓道口，他又不是考古嘛，所以他想了一个最笨的方法， 他找不到墓道口哈， 找不到。 哎，那比如说，一般的来说都有个中轴线嘛， 对对对， 是吧？这个宝顶在那儿呢，那中间这么找找不到。 他有一个迷惑的点，因为在那坟头的最底下，他有个琉璃影呗。大家都认为那影壁后头如果直着挖就奔着地宫的门了，但实际上您如果顺着影壁后头往后挖，根本挖不着。地宫那隧道是跟那影壁的那条线是一条平行线，所以实际上它的入口在哪儿？就在那前面那个小城门楼底下就已经是入口了。 它这个比如说这陵墓它也讲究，因为是有山嘛，也有靠，它是也是坐北朝南嘛，一般 基本上是坐北朝南，但是它的朝向是有选择的，好多陵墓都要朝向自己的朝岸山。整个清东陵地区的朝岸山就是位于总入口大红门旁边的金星山，所以所有的陵墓都会或偏或歪一点，都总之都冲着金星山， 就是你朝着它是吧？ 对对 对, 对、所以慈禧的陵也稍微有一点点偏， 就是反正这孙殿英他们盗墓的时候没有那么顺利，后来就上了炸药了， 上炸药的，然后就把这个陵给那墓道口给炸出来了，炸出来之后他们钻进去，然后把太后这棺材就都给洗劫了，然后孙殿英自己回忆说，打开棺材盖的时候，老太后这个整个面容还都好的呢，一见风就不行了， 就迅速氧化了， 对，然后里边说最后从嘴里头掏出个夜明珠，这夜明珠 这段好像大家都熟啊， 对，合起来能冒光，这光呢说在夜里头能照着人的头发，特别 可能就是萤石之类的， 有可能 是吧， 对，一掰开就不亮光了， 这孙殿英除了到这个慈禧的墓之外还到过， 您就看吧，所以这其实也是跟那热点有关，他当时奔东陵是兵分两路的，就找那清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俩人，一个慈禧一个乾隆， 对呀，在位时间还长 对，就 死的时候国力还 特别强盛，所以到乾隆地宫的时候他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地宫一打开全是积水，所以前三天没干别的，先抽水，把水都抽干以后他就进入到地宫里，没想到啊，他派去那个人就说，你们慈禧那个太好挖了，一挖就挖着了，这皇上的真是不一般，光石门加起来就四道，所以前三道非常容易就让这帮匪兵给撞开了，但是到第四道门的时候是怎么撞也撞不开，他当时也不知道里边是那拐钉钥匙自来石，这都不知道，他就硬拿那木头桩子打几十个兵扛着就撞，撞不开怎么办，在地宫里埋炸药给我炸，结果把这地宫最后一道门给炸开了，才知道原来是里边就抽水的时候有一口棺材就顺着这个水飘过来堵门来了， 这个在物理上其实也是解释是合理的， 对对对， 因为你水出来抽出来之后它就顺水而下， 顺水而下， 或者说空气吸当时这个气压的原因是吧， 对对对，但是其实棺材边上都有非常结实的卡棺石，为什么它能飘过来，这也是成了一个历史的一个疑案，其实这些陵寝吧，盗掘的过程中啊，或者发掘的过程中，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有一些小说里边写有什么案件啊，有什么各种各样毒啊，没有， 刷刷刷射过来 并没有，其实我在是这么想，比如说明清两代他们根本就不设置任何的暗器机关，其实我讲唐代的帝陵应该也是没有暗器机关的，因为您看唐朝灭亡以后，当时在陕西的一个大军阀也是把唐朝的这些陵除了唐高宗的他全给挖了，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写任何这里边有暗器机关的介绍，所以其实这些朝代为什么会没有，因为他对自己是充分自信的， 对，他没有，他就觉得我这国祚永远延续下去是吧， 对对对， 就没有想，而且就是说暗器机关太 low 了，我这怎么可能沦落到让你去来盗呢， 的确是这样，但是您看三国两晋的时候他也没采取暗器机关，三国两晋的时候不起坟头， 埋完之后你都不知道我埋哪儿。 元代就更好， 就是这样， 是 对对对，跟元代跟这个还特别像，所以像西晋时期的一些陵寝我们就不太好找，包括曹操的墓也是一直不好找。 对，想起那个了。 对对对， 这一大一小怎么回事，那是曹操小说。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的确是这样，就是清朝可能他对于自己的国力过于自信了，他就觉得没必要安其机关，而且都是承袭了明代陵寝的他的规制。 嗯， 所以明朝就没有任何安其机关。 哦，这个西陵现在是在保定，河北保定， 河北保定的易县。 嗯，东陵是在 唐山的遵化。 嗯，如果我们就是真是这个疫情期间哈，这个情况越来越好， 嗯、 想去看的话，因为这个、杨老师比较熟哈， 对对对， 您给大家支支招哈。 其实挺方便的，现在您比如上东陵，您走那个新通的，特别方便的叫京秦高速。 嗯， 从这个他专门还修了一条清东陵支线。拐上这清东陵支线，下了高速路就是清东陵的总入口那大石牌坊， 嗯， 特别的方便。然后清西陵呢，您走这个京昆也好，走这个京港澳也行，然后上一条这个奔这个易县和涞水的这条支线高速，也能直接开到清西陵的总入口。 嗯， 当然说到清西陵的总入口，还有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得跟各位说说，有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86版的《西游记》，那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是在清西陵取的景儿。 哦，清西陵取的景儿，哪两个重要的场景？ 一个是唐王李世民送唐僧去取经， 哦， 这是在清西陵大红门，也就是清西陵的总入口这广场拍的。 嗯， 还有一个是唐僧取经回来，李世民迎接唐僧，这个正好就是在我们今天一个主人公光绪皇帝的崇陵拍的， 就围着光绪转哈， 围着光绪转，围着清西陵转， 哦、 所以。 咱们回去可以回看一下哈。 对，您回看其中有一集就是唐僧出发的那一集，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集，倒到最后唐僧就等于从光绪皇帝的那个陵寝的小背篓带着四个徒弟走过来，李世民从那陵寝里边走出来。 哦， 其实想想也挺 想想就你说唐代的皇帝啊。 对对对，他直接穿越到了清朝的这个陵寝了。 哦、对，就是咱们当时看就觉得这是一个古代建筑啊。 对对对，因为当时选景也没有影视城什么之类的，肯定要选一些跟皇家沾边的这些建筑嘛。 嗯， 所以当时其实整个西游记25集您看下来有很多都是我们现在非常网红的旅游景点。 而且是咱们北京的。 有北京的也有外省市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景点。 嗯。我们听众8740说，哎呀，这个听节目听杨征老师给我们讲。真是探索古代文化的大门呢、啊、这节目我要经常听、 哎、谢谢， 欢迎您常来哈。然后这个帝国铁骑说到了这个光绪、谭嗣同、康有为、瀛台啊、 嗯、 这都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关键词，是吧？ 我觉得刚才杜尚老师说了一句特别好、 嗯、 风雨飘摇的一个年代，晚清啊，真的是这样， 真是风雨飘摇。 嗯， 就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时期的历史、影视作品，你都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哎，的确是这样。 嗯，那个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吧？嗯，这个彬彬有礼发了好长的一段，是吧？也是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的啊。那节目还剩两分钟，我们让这个杨老师简单的给总结一下啊。 嗯、 比如说，这一对母女，所谓的母女，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对，这其实说是母子，也不是真正亲的。 嗯、 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的外甥兼、兼侄子。 嗯。 但是呢，我估计慈禧开始是想把光绪培养成一个特别听自己话的这么一个皇帝，但是可能光绪的这个心情里，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彬彬有礼老师说的、 嗯， 眼见着甲午战争失败，眼见着这清朝国力是越来越差，他自己也不想当亡国之君，但是呢就这么一个性格，一个软弱的性格，导致他其实最终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多作为。 嗯， 据说呀，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日本的这个首相伊藤博文曾经访问过咱们中国，当时光绪皇帝一听，哟，你这明治维新的大功臣，我召见你一下吧，俩人在颐和园就见了个面，光绪皇帝就说，哎，这变法呀，您可以给我们出点好的对策呀或者政策呀。伊藤博文当时问了一句，这老太后同意吗？哎，您掰得过他吗？所以其实这母子的关系还是很紧张的，光绪是不敢有任何作为的、 嗯、 以至于自己最后在头去世之前有一个感慨，甭管民间传说还是真正的信史，他说了一句，说我连汉献帝都不如。 嗯， 汉献帝身边还有一个福皇后呢，还有这些外戚帮着他呢，您瞧我这皇后，这整个是一太后派来的探子， 嗯， 随时监听我的任何消息，跟老太后汇报去。 嗯， 所以你就人身没有一点自由，而且也不敢有任何的这种言论的表达。 是啊，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照片。 嗯、 这米夏的听听号里，上期我发了不少， 嗯、 有隆裕啊，这个光绪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片， 有可能都被销毁了。 哦，对，就是一张、证件照吧，好像也是说是按照画像翻拍的。 对对、 哦， 他真正留下来的一张，可能就是回銮的时候，在那正阳门前门楼子底下，他出轿子的时候，这其他的一些人从这个城楼子上拍的俯拍的这么一张。 嗯， 没有正脸。 对，1902年啊，这个正阳门的瓮城上留下了不少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折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你这吃什么呢？吃这么香，呼噜呼噜的。 新来的产品呗、 啊， 这都是您还没见过的。 我听说了 说今天咱们这来这个猪排了， 横菜啊。 是， 我吃这排骨确实挺香的，而且呢，这个排骨真的是吃出了这个猪肉的这香味儿，贴骨肉这香味儿、 哎。虽然我没吃，但是闻到了，还真是那个有那肉香味儿、 嗯。嗯，咱们这排骨还挺有讲究的、 嗯、 啊。您看这排骨，小排骨不大。但是呢，它用的这原材料是叫做藏香黑猪。 哦，这我知道，就外表看起来呢不是那么肥、 嗯、 但是背上呢有一些小黑毛、嗯、啊。 您人还给我专门发了这个小猪这图片了、 嗯、 我看哟怎么那么可爱呀、 啊、是 的，这吃的时候确实挺像的， 个儿不是很大， 就忘了它那可爱了、 嗯、 它全身那披着这黑色的毛、 嗯、 而且呢它这个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 嗯、 而且我吃这猪啊不怎么肥、 哦、 啊，全是瘦肉，挺好的。 嗯，其实营养不营养呢，这搁一边，大家都知道、 嗯、 像这种自己米食吃的肯定是营养多、 嗯、 关键是口感好， 口感不错 啊。 而且您知道怎么着吗？我刚才翻后背这个袋儿一看、 嗯、 里边加入了这叫人参和枸杞。 哦， 它有这 激发的香味儿。 嗯，而且人家老师傅告诉我说什么呢，就是这人参和枸杞这两味料添进去以后不是随便的。 嗯， 因为您看南方炖汤都加这个人参， 对，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熬汤的时候还加这枸杞。 嗯， 然后这是调和，一方面激发这个肉的味道，炖汤的时候能把这个肉香味给炖出来， 对， 另外就是补充它其中的营养。 嗯，比如这枸杞它本身就有点这个甜、 啊、 然后甜本身就是这个增香的嘛。 嗯，所以我说这个挺好啊，咱们平常不用吃那个这个人参和枸杞不用单吃了，咱就吃点肉，像我这样肉食动物啊全都来了。好，你又吃个香，而且呢营养又到位、啊、 哎，我看这都是一袋一袋的， 一袋 一 袋 就还挺大袋，这三两 有三两多一点，160克等于三两、哦、 三两 啊、 嗯！ 而且这么一袋，您知道多少钱吗？10来块钱。 而且关键里面没有汁儿 啊，没有汤汁儿、 嗯， 就是纯排骨。这么一组合，您想，咱们给大家这个听众弄的这么一个组合是25袋的这么一个排骨。 嗯， 25袋的排骨给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里边还都是密封包装，保质期12个月的，整个这么一组合。啊，299块钱 哦，合一袋12块钱左右。 对，这是正经肉啊。 嗯， 这个您花10块钱好能吃一袋排骨、 哎。这个咱们得赶快跟大家说，这个好东西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嗯、 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5袋啊， 25袋，25袋每袋是3.2两，加起来一共是8斤排骨。 嗯嗯， 8斤排骨299和每斤30来块钱。 哎。 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我估计也就这价，那人还给您做好了， 没错。 然后呢，还是密封包装袋，在家里边还能留得住。 嗯， 您想，像我这样懒的，我不会做啊。 嗯， 这拆完袋以后，放微波炉热一下就得了。 但是呢，你说平常工作挺忙，回去再去炖这弄那也挺麻烦的。 嗯， 啊、没多少人。 尤其是像，比如说上了岁数以后，你自己在家，尤其是请客吃饭呢， 嗯、 或者说就是朋友亲戚聚餐的，留下人吃、 嗯、 吃饭的。拆两袋完了以后，你稍微的也就4-5分钟就给热好了。 嗯、没错、 嗯， 你要白嘴吃也行，或者说你在里面加点蔬菜等等的，不又一个大菜就完了吗？ 对， 啊、真的挺好。 而且这个肉啊，做的是确实味儿挺好的。 嗯、 首先，它这原材料就是选用的是藏香黑猪。 嗯， 第一它不腥，第二它没有那么多肥肉。 对， 另外这个做的确实味儿不错。 嗯， 它这个味儿呢，稍微带一点那个酱味儿。 哦， 而且呢，吃起来不需要啃，就是。它基本上 有点脱骨， 有点脱骨那种感觉，炖的挺烂乎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呢，适合在家里边就随便的 热一下就能吃，这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它也没有汁儿，这一包里边呢全是这个小 全是 排 骨，哎，它不占分量， 会 比较实惠。一共是25袋，每袋是160克，等于说一共是8斤的排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全是真空包装，也留得住。今天299块钱， 哎，合一袋12块钱、 对， 真的是合适。所以呢，好东西一定要给推荐啊！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没广告，放心高。 以上是广告时间。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万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中国劲酒联合荆门老豹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爸爸，你怎么总是不在家？ 爸爸要忙着给别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装房子呀，要不寒假前小朋友们就住不上新家了。 那行，我让你去了，要好好给他们装修，要靠谱。 宝贝放心，爸爸的公司啊叫全包园，靠谱的工长叔叔都在靠谱的全包园。 我爸爸可厉害了，你们借钱找我爸爸给你们家装修，可以打400-606-8866找他。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东城和西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推动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今年内出台，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来听记者孙源的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本市将推动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玉芳说， 今年呢，中轴线申遗的法规我想一定能够出台，也配合呢我们中轴线的整体的申遗的进程，保护老城，改善人民生活。所以我们怎么样住在这里的居民让他更多的有获得感，然后让其他不在中轴线上北京市民、外地的游客也能够参与进来。 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今年东城区将落实中轴线申遗保护任务，推动历史建筑、城市水系和传统四合院民居整体保护，重塑古都风貌、壮美空间秩序。东城区区长周金星介绍， 中轴线的申遗啊，我们今年还是主要以文物的腾退和保护修缮为主，重点是把钟鼓楼周边完成整治和提升。文物的活化利用这方面呢，引入社会资本，推动优质文物的保护运营一体化，像曹雪芹的故居，还有蜘蛛寺，打造北京古建音乐季，推进历史文化街区里边平房院申请时退租和换租，恢复胡同的这个风貌，打造漫步胡同游。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2022年春节的放假安排，本月31号到2月6号放假调休，共7天。本月29号、30号上班，同时倡导市民群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节日假期。 现在开始到本月31号、2月18号到3月20号期间，首钢园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到晚上8点。在此期间，入园游客需要从首钢园南侧福茂会1号厅经查验北京健康宝、行程码和测温之后进入，其他门区暂停进入，车辆禁止进入。车辆可以停放于新首钢大桥南侧的 P3 停车场。2月1号到2月17号，首钢园实施闭园管理，暂停预约。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